Go Taipei.我见你犯的错，到底有多错呢？ Listen to my 二胡 yeah. 怎么为何醉，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，看大雪纷飞，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清脆，条件我已有罪，是破碎的夜，见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Oh yeah， 说破晓前忘掉。Slow it down a little bit now. We're gonna man, cha, lie, take you back to Shangri-La. Yeah. 心中的日夜，手中握着玫瑰花呀，美得让我忘了在笑。你的针带着香，你的香会说话，你的话好像只对我说。哦哦，我的专长叫做流浪，我得眺望下个前往。我走开你留下，我回忆你神话，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。若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自选择相逢。给我唱 now， 你是心中的 everybody， 台北的朋友把我带回香格里拉。 Yeah Yeah Yeah， 大声一点， Come on。 你脚下的你，日月光芒，再次 two three four， 你是心中的日月，落在这里，你穿了前后多余，只为遇到你。说爱。